知道有没有用。当我闭上双眼，任由你紧紧吻我，一切都变得不同。啦啦啦啦啦，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啦啦啦啦，我怎么知道你想我？ 你可以随便找我。 会给你怎样的爱恋，与我后最美的时光留着。最美的遗留着。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叫做《你在哪里》。一种默默的绝望和悲情，不知道为什么弥漫在歌曲当中，充斥在黑色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失去和寻觅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张杰为你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但我的坚持换来你的悲情，爱凭空消失，推翻明天，隐灭过去，要怎么相信承诺也会有陷阱？寂寞太透明，痛楚却无形，这一颗心再也没人认领。我要逃离这个你所在的城市，可是我的心早已被你输赢。你会在哪里，我也回不去，回忆遍地都是，触目伤心都是你。

在心中。 对于爱情，男人和女人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那你是不是拥有两个女人呢？扪心自问一下好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郑秀文，初见。 秋的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有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还敢轻轻了解，全世界都在变， 却为了你存在。 你纵然不愿回，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暖暖地的感觉，怕真心去了解。

去时针走过一个圈，沿途找寻曾经遇见反正的地点，开心大笑那个早晨被藏在哪边，独自徘徊的那些深夜辗转难眠，跟着你的影子走在长长的路上，跟着你的阳光总是走得好前面，我们一起经过花开花谢的季节，就算大雷也不曾退却，一路向前，可是雨天闯那一切变得不那么简单，时间淋了雨水也已经无从计算，还是不停的落下，聚散的拥挤的世界，可是没有人离别，因为相信会有几次的出现， 仿佛停留在那年

再练习见面，却不敢停。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星期天到星期一，时间飞快过去，你却在哪里？这还只是一个谜。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每个号码都可以，哪一个才是你？哪个才可以代替我穿戴新衣？ 那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或者是《桃花朵朵》。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阿牛的这首歌呢，它叫做《天天天天说爱你》。阿牛自己也说，这首歌这张专辑对他的心情就像十年前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一样，都像是音乐和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一起来听阿牛带来的《天天天天说爱你》。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如果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不信他巴达姆，啊不信他巴达姆，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把你记得把它着云，你带着天气。

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 自己会振作， 经常音乐吧， 谢谢你爱过我的微笑， 品味知识 温柔还存留。 恋爱中的男女的情绪呢，真是捉摸不定的，已经不记得说过多少次再也不理他了，再也不因为他委屈自己了，真的发誓再也不喜欢他了，可是只要他稍稍的一勾手，我还是会跟他走。这就是爱情吗？ 我们拥抱的温度，我会守护我们回忆的拼图，爱情是长长的旅途，是你给我第一步，我穿不出没有明天的衣服，我们的路走进往事的地图，快乐是上天的礼物，眼泪是爱的记录，我想你有些许不太清楚，怎么踏出下一步？ Missing you， 我会的疏忽，输到三绝不哭，就在这一夜，让爱结束，带走我给你的祝福，我不哭，永远会记住我们的情侣，我带着你的爱，一步又一步，慢慢走向远处。 这位歌手呢叫做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叫做对不起谢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想表达的情感就是一个深情男人内心最无奈的无声呐喊。这首歌从歌名就能够看出意在表明这句话，对不起是因为陈奕迅没有给女友想要的生活，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谢谢的意思是说感谢女友给过他美好的回忆和向往。 春来无 香，对不起谢谢， 温柔芬芳，你洗的衣服

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干，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 和副驾上这个人的聊天记录，从一开始到现在，也许你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在听歌的同时，你可以这样去试一试。来自一路的舍不得把眼睛 亮起来，我仍在梦境间徘徊，把时间都关在门外，身边只要有你在，阳光偏偏洒下来，梦真不该缠绵，轻易停放在胸怀，没有你我孤单难挨。 到门外，生怕有分秒的空白，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你放轻轻吹开一片海，开始绿色水草摇摆，我不曾把眼睛睁开，你说的承诺不会更改，虽然你去去又来来，对你的贪恋丢不开。 只会错过。 一哭就完全脆弱。我从不能变成石头，最爱散场的时候